些都是只有这一点。 好，我等一下给到。好，好好好。 好，大家再忍耐一个小时，刚刚冷气有过的时候，现在好很多了。好了，我们也想睡觉了。刚刚上半堂想必都已经睡饱了，在下半堂还剩下一个小时时间呢，打起精神来，我们来看几个题目。来，翻到第十页以下，一样，第一题、第二题呢，这个自己看。第一题答案是 B 头猪，第二题的答案是 A。这个简单的条文解释呢，就推定同学都了解，我就不再重复。第一题呢是 B， 第二题是 A， 那第三题是 C。那第三题有个错字，同学更正一下，在选项 D 的部分，这个第三题的选项 D 呢，他说乙不得向乙，那个乙呢改成乙了。好，这个错字呢，稍微改一下。D 这个选项呢，乙不得向乙丙主张任何的损害赔偿才对。好，那一样第四题呢，自己看，哇，好厉害啊！来，第四题的答案是 C 呢，也是要第三个选项 C 的部分。那一样第四题有一个小错字呢，这同学改一下，第三行诉讼中乙将那个乙呢改成甲乙丙丁的乙后，不是乙金的乙。好，这是第四题呢第三行呢错字的一个部分呢，这个同学稍微的改一下，那注记一下，第四题是在考你401条第一项后半段占有人的概念，这是法则的基本观念，我们推定同学都了解，不再重复，请你回家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好。好，要特别讲的是第五题的部分，你打一个星号，这就是争点效的理论。那我们刚刚讲的观念呢，你现在来复习一下。来，第五题，甲对乙呢，依照民法767条物上请求权诉请甲为 A 物，诉讼中乙自认甲为 A 物的所有人，所以法院以此为基础呢，并认为乙为无权再有，判决甲胜诉确定。乙不服呢，在前案确定之后，另行对甲提起一个诉请确认 A 物的所有权不属于甲的后诉讼，则下列所述何者正确？各位啊，这在考你争点效另外一个学说的一个概念，这是判例所没有的，所以特别请你补充一下。我们现在争点效的理论呢，实务的见解认为争点效的六大要件，这是刚刚第十页里面呢你所看到的第二则的实务见解，98年台上这109套，这是实务界呢认为争点效的六大要件。但是学说上还多一个要件，学说上认为要发生争点效，还必须是该争点的当事人有认真的攻防，认真攻防的争点才可以评价为呢受充分的程序保障。所以凡是某一个争点当事人没有认真攻防的话，这个呢在陆广江老师文章里面呢，留日派的学者认为该争点仍然不生争点效力。那什么叫没有认真攻防呢？就是第五题所提到的某一个事实、某一个争点，当事人加以自认。像题目里面所提到，前案诉讼针对 A 物所有权的归属呢，被告加以自认，所以自认的结果不生争点效。既然不生争点效，第五题的答案就是 C， 后诉可以另提确认 A 物所有权归属之诉，程序上绝对合法，而且法院可以做成跟前诉相反的认定，不必呢非为乙呢败诉的判决。考的就是争点效一些衍生的学理概念，借第五题呢我稍微的复习一下。好，那第六题呢也是一样，刚刚黑板上呢中场休息前举的例子，最高法院判决里面提到的争点效的前提必须是利益状态不能相差过于悬殊。所以你看第六题投影成实际的案例怎么考你呢？乙向甲借款200万，约定年息5%，所以一年是10万。一年后呢，乙无力清偿本息，甲就诉请乙给付利息10万块。本案的诉讼标的价额只有10万元利息请求权。诉讼中乙抗辩借贷关系呢不成立，所以他不用负清偿利息的责任。法院认为乙的抗辩有理由，判甲败诉确定。前案法官认为借贷关系200万不存在，所以判甲的利息请求权败诉确定。甲不服，又独立对乙诉请返还借款200万之诉，后诉讼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B 这个选项才是正确的，甲的后诉合法，而且法院不必受前案判决认定事实的拘束，可以针对那一笔200万的债权呢，依审理的结果，自由新政的结果呢，做胜败诉的预知。因为这个争点不深，争点效啊，利益状态的相差过于悬殊，这是刚刚中场休息前呢黑板上所画的这个案例。那么呢，投影成第六题的一个呢考题形态。好，那第七题同学打个星号，他在考你既判逆章节里面遮断效的理论。那很快复习一下什么叫确定判决的遮断效，也就是呢既判例的时间点呢，我们是以呢前案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为分水岭，所以呢如果呢前案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主张一个新的事实证据是发生在前案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内容的话，那例外的允许当事人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这就是各位呢之前念到既判例遮断效的理论，本来发生既判例的事件是不准你针对同一事件再另行起诉的，那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可以证明说我有在前案的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发生了一些新的事实证据，它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的认定的话，那例外的你可以依照这些新事实证据针对同一个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再另行起诉要求法院审理，这就是所谓呢既判例的遮断效理论。典型的考题投影成选择题形态，你看一下第七题，甲主张乙无权占有 A 物，所以依照767诉请乙返还 A 物，所以前案的确定判决是767的诉讼，该诉讼呢在99年2月1号二审辩论终结，这时间点圈起来，99年2月1号就叫前案事实审言辞辩论的分水岭。法院认为 A 物是第三人丙所有，所以判决原告甲败诉，判决书25号送达甲，甲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主张呢真正的所有权丙在2月20号死亡，刚好甲是丙唯一的继承人，继承取得所有权，所以甲现在是货真价实的所有权人呢，则下列选项何者正确。各位，这考题的争点就是你呢主张了一个新的事实，这个事实叫做丙死亡，甲是丙唯一的继承人，这个新事实发生在2月20号，刚好是在呢2月1号以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足以变动原判决认定的内容。好，所以甲就以此为理由上诉最高法院，请问你何者正确。各位啊，正确选项是 B， 第二个选项 B 啊，为什么呢？最高法院不得斟酌甲所主张的事实，仍应驳回甲的上诉，但是驳回上诉甲败诉确定之后，仍得再向你主张767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返还 A 物，为什么呢？两个考点，第一个，最高法院是法律审，不得斟酌新的事证，所以丙死亡，甲是丙唯一继承人这个事实，既然发生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的话，最高法院也爱莫能助了，纵然你讲的是真的，纵然会影响本案判决的结果，我也只好当作没这回事了，还是得依照二审辩论终结前原有的卷证资料审酌，那你二审辩论终结前原有的卷证资料就是丙还活着，丙才是 A 物的所有权人，所以最高法院当然要驳回上诉，维持甲败诉的判决，那只不过驳回上诉甲败诉确定之后，可以另起炉灶，针对同一事件再向同一个被告乙的主张同一个767的请求权，他可以主张呢不受前案确定判决既判例的拘束，可以例外的呢再另行起诉要求法院审理，因为呢这时候呢既判例遮断效理论就发挥作用了，我是主张一个发生在前案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的新事实呢，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的内容，所以只有 C 这个选项呢和是正 B 这个选项是正确的。好，这是第七题的一个答案，和正确选项是 B 和第二个选项。好，第七题看完之后，最后收尾的阶段，同学看一下第八题。第八题，97年司法事务官，很奇怪哦， 这个题目呢讲了 N 遍呢还是有同学搞不清楚哦，所以刚好借这个机会呢，同学刚好复习一下，说你呢把这个实例题的方式转换成了选择题，考你400条第二项抵消抗辩发生既判例的范围，来自己复习一下。抵消抗辩要发生既判例有三大要件，不晓得进考场前还记不记得。第一个要件就是呢，抵消的债权呢必须经过实质审理，第二要件呢只在主张的额度内为限，第三个呢必须在原告本案诉讼标的债权成立之范围内。违宪，好，所以三大要件都具备，被告所主张的抵消抗辩、抵消债权才会发生既判例。看似简单了，但是呢，屡试不爽哦。不管考你选择题、申论题啊，永远就是有同学搞不清楚那个法学逻辑怎么运用。所以，请你看一下第八题这个题目。甲向乙呢购买房屋一栋，积欠1500万价金未付为理由，起诉要求乙给付1500万。来，所以画在黑板上。本案诉讼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价金请求权，诉讼标的声明的价额诉之声明1500万，非常简单，这就是题目的事实。白色粉笔部分，原告甲的本案主张，被告否认有积欠价金，并且做抵消抗辩。怎么抗辩呢？假如我真的欠你1500万，那你也曾经跟我借款3000万，弃未返还，所以要以其中的700万元债权与甲的价金抵消。这个题目讲难听一点，出题者比较卑鄙一点，他是故意为了考你呢才设计这个题目。正常人不会做这个主张，正常人如果是被告你的话，人家欠你3000万，你一定是全部3000万拿来抵消。但这个出题者就故意整你了，乙对甲明明有3000万的债权，但是考题说呢，我就是只拿3000万元当中的700万主张抵消。所以是标准的，为了考你刻意去拆解这个数字。被告乙明明对甲有3000万的借贷债权，我就是故意只说拿其中700万抵消，真的是非常不合常理哦。但出题者就是故意这样设计，只拿700万来抵消人家的1500万。好，接着往下看。后来呢，确定判决，法院认为说，乙呢积欠甲的价金只有350万，甲积欠乙的借款只有200万，所以相比之下，被告只要再给甲150万。法院认定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都叫虎烂大王了。为什么叫虎烂大王呢？甲说呢，你欠我价金1500，法官在判决书说，人家只有呢欠你350了。那被告你说我有3000万的债权可以抵消，法官说你去讲给鬼听哦，我审查结果你的抵消债权只有200万。所以最后判决书怎么认定呢？ 就是呢97年司法诉关这个题目呢所提到的，最后呢诉讼标的的本案债权只有350，那抵消债权只有200，所以两相扣抵之下呢，小学生的数学最后的结论呢，确定判决主文的记载就是呢，乙应给付甲150万，哎，这个真的是小学生数学哦，350跟200相抵，抵来抵去呢，最后被告只要给付原告150万。好，前案确定之后呢，人家就直接考你了。试问，本件确定判决，甲乙各自主张的金额当中有多少钱发生既判例？同时考你，本案诉讼标的白色粉笔价金债权里面1500万都有既判例吗？然后抵消债权黄色粉笔主张的3000万借贷抵消债权呢，这3000万当中有多少数额是发生既判例的？好，那同学呢，这个题目怎么思考呢？很奇怪，这明明很简单，但是同学就脑筋转不过来。你就分两段，请问你，本案的诉讼标的有计判例的金额一定是1500万，为什么呢？哎，本案的诉讼标的你根本和400条第二项无关哦。这个呢，本案诉讼标的有没有计判例，这是400条第一项的问题。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经实质审理后，在主文的记载都有既判例。而你一开始本案诉讼标的主张的价格就是1500万，1500万经过实质审理，认为350万有理由，剩下1150万无理由，那这时候是全部的1500万都有既判例哦。同学会掉到陷阱就是呢，哎，每一届的同学犯一样的毛病，我都很好奇，这为什么一样的毛病哦？大家好像都不自觉的认为，只有法院审理后认定你胜诉的金额才有计判例，这是大部分同学很奇怪的通病。明明没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一定要胜诉的部分才有计判例，但同学不晓得哪根筋不对后，就是很自然的联想到说只有胜诉的才有计判例，没有这回事啊。400条第一项你仔细看，本案诉讼标的呢，只要记载在主文经实质审理，不管是胜还是败，当然都有计判例，谁告诉你只有胜诉的金额有计判例呢？所以你的白色粉笔本案诉讼标的1500万价金的部分是全部都有诉讼标的，千万不要乱写说只有呢胜诉的350万才有计判例，没这回事哦。所以呢，你回到选项 C 跟 D 都可以删掉了。这个呢，本案呢，甲所请求的本案诉讼呢，有计判例金额是1500万，所以 C 跟 D 两个选项删掉。那现在剩下 A 跟 B 二选一了。那请问你，被告的抵消债权，乙的这个抵消债权呢，他主张有3000万的这个债权可供抵消。好，那这3000万的债权呢，有多少钱有计判例呢？来，同学，你现在假设是在考申论题，分点分项推清楚，三个要件带进去检验，三大要件都具备的前提之下，抵消的抗辩才会有计判例。来，所以怎么思考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来。首先你先看第二个要件，抵消抗辩最简单的就是最多只有在抵消的额度内违宪有计判例，400条第二项法条的文理解释。所以你观念清楚的话呢，脑袋的转法就是3000万的抵消债权无论如何你都先把它硬拆成1300跟700，然后你要很笃定的写这1300绝对不会有计判例，因为它一开始就不符合第二个要件。法条就是说最多只有在主张抵消的额度内违宪才有计判例，那题目就说了我的3000万债权只以其中的700万抵消，所以被告一开始主张抵消的额度就是只有700万， 谁了不起，最多只有在700万的范围有既判例。好，继续再往下推，那这700万呢，多少钱有既判例呢？第二个要件检验完之后，再来你看第三个要件，加入第三个要件来判断之后呢，你这个700万呢又要拆成两笔数额，350跟350。来，第三个要件派上用场了，700万你要剔除其中的350，其中有350万没有计判例，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个要件说有发生既判例的范围，最多只有在原告本案标的金额成立的范围内才有既判例。那题目就说了，法院最终实质审理认为，甲对于本案诉讼标的的金额只有350，你本案标的最多都只有在350范围内成立的，所以剩下那350不成立的部分呢，也不会有所谓的既判例。所以呢，这700万切割成350跟350，其中的350是没有既判例的，因为这个叫做欠缺第三个要件，不在本案呢成立债权的范围之内。那同学问，为什么要加这个要件呢？第三个要件是法条看不到，但是是所有教科书上一致都强调的，理由非常简单，从400条第二项的立法理由去看，你背东西不要死背，完整的理论来龙去脉会好记。为什么抵消抗辩呢？发生既判例要加上第三个要件呢？来，你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抵消抗辩的制度，教科书千篇一律的想法是，这个制度的设计叫专为保障被告的利益，专门为了保障被告利益所设的制度。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的解释论重点就是，抵消抗辩发生既判例的范围越严谨对被告越好。为什么越严谨对被告越好？你的抵消金额呢越少部分发生既判例对你越好了，因为将来你可以针对未生既判例的部分另行起诉主张。所以站在保障被告权益观点呢，我们评价上尽量认为，你被告丢出的那一笔债权呢，发生既判例的范围我们越限缩越小越好，这越能保障你的权益，因为那些没有既判例的金额将来你都可以再另行起诉。因此学者话锋一转，那你原告本案的债权既然只有在350的范围内成立的话，那顶多呢你只要在成立的范围主张抵消就好了，你针对不成立的范围没有理由再拿你的债权来加抵消，所以才会生出第三个要件，最多只有在原告本案标的债权成立的范围内有既判例，所以700万又剔除了350万，理由在这边。好，最后临门一脚呢，很多同学好可惜哦。好，那最后这350万还要不要再拆解呢？理论上要，因为题目怎么讲呢？判决主文认为乙对甲的抵消债权总额只有200万，所以严格来讲，每次下课同学来问都是一样的问题，但是呢我每次都请同学自己把自己的问题念两遍哦，念两遍之后如果还要我回答的话，我还是会回答，但觉得很累哦，念两遍都还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来，一样哦，很多同学说，诶，这350万只有200万的部分有既判例，每堂下课必问的一个呢很奇怪问题，然后你仔细问同学，为什么你认为350万当中只有200万有既判例呢？每一个都讲，因为题目说呢，法院最后认定抵消债权只有200万成立，所以只有在抵消债权成立的200万范围内有既判例。 我每次都请你把这句话念两遍，念完之后呢，我再请你念一句话，念两遍，就是抵消抗辩发生即判例的第一个要件。我们通说见解认为，抵消债权发生即判例，只要经过实质审理就发生即判例。你有哪一只眼睛看到人家告诉你经实质审理后存在的部分才有即判例呢？没有吧。只要经过实质审理后，不论胜败，经实质审理后的抵消债权不论胜败均有即判例。没有人告诉你经实质审理后要存在违宪才有即判例。既然如此的话，你猜这两笔金额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你把350硬猜成200跟150，顶多在法律上的概念是认为说200万元债权法院认为存在，150万法院认为呢碰空灌水的不存在。但不管存在不存在，毕竟都是经过实质审理做实质存否的认定，所以通通发生即判例。因此呢，当年这97年司法事务官呢公布的标准解答就是 A 这个选项。本件诉讼有即判例的范围，本案请求1500呢，那么呢抵消抗辩则是350万元的部分。这是呢第8题呢97年司法事务官这个题目呢抵消抗辩400条第二项的解释。借这机会很快把重点呢带同学跑来一遍。那请你在思考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尽量都用诉状图的方式呈现，把那个金额呢一项一项的拆解，这样在解答上才不会产生错误。好，那么这一部分呢看完之后呢，最后来看一下第10个单元保全程序。来，保全程序呢一些基本条文的概念呢我都把它省略，只挑一些重要实务见解跟92年新法修正的条文同学可能会比较陌生的地方呢来跟你做一个介绍。是我们第10个专题挑的题目反而比较冷门一点，它不挑了一些比较热门的条文，热门条文推定同学都有背过，所以反而是带你看一些你平常比较不会注意的一些呢冷门的法条跟最新的实务见解，把它转换成考题的模式。那你假设呢前面的实务见解先不要翻哦，假设一下进考场的熊熊来做这两个题目，看你的命中率是多少啊。来看一下第一题，来14页第一题，甲对乙有500万的借款债权，为了避免乙拖台起见，这是一个错字，请你把它改成为什么的为。为了避免呢被告乙拖台起见，所以在起诉前申请甲扣押债务人乙的财产，则下列所述呢何者错误？这题目是考你甲扣押裁定呢可不可以抗告，以及抗告的审理原则。来，同学注记一下，考点就是呢晚近实务见解很热门讨论的538条的规定。抱歉，528条。来，这是92年修正的528，但是因为条文规定有漏洞，所以最高法的见解呢不断的补充说明。这是呢9字头非常重要的实务见解，同学注记一下。来，先看问题的起源，一分钟你翻一下528条的规定。528后你一定看得懂，但是一定要背实务的见解。528第一项说甲扣押的裁定则为抗告，这个只要你国字看得懂保证你没问题。第一项的翻译就是一审不管是准甲扣押还是驳回甲扣押，反正准驳的裁定都可以抗告。毫无疑问，重点是第二项，特别打个星号。第二项在规定抗告的审理原则，立法理由说甲扣押保全程序的抗告仍应兼顾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所以把邱老师那一套翻进去，还是得给当事人程序保障陈述意见的机会。所以92年增订528第二项怎么讲，抗告法院高院在做裁定前应使债权人及债务人双方都要来陈述意见，这是最要命的立法错误。法条用应这个字，然后还同时说债权人债务人都要来陈述，所以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高院在审理这个甲扣押的抗告事件，一定要叫你们双方债权债务人都来陈述意见。好了，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你仔细看第二项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叫做违反假扣押程序的目的。来，怎么说呢？画在黑板上，各位答案马上就出来了。各位啊，假扣押叫保全程序，那请问你，保全程序的重点就是呢，必须要迅雷不及掩耳的去查封查扣债务人的资产。我整个假扣押保全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债务人脱产，所以必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呢，及时去查封扣住债务人的资产，才有办法达到保全程序的目的。好，既然如此的话，一审假扣押的裁定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准许假扣押的裁定，而另外一种是呢不准假扣押，就这两种情形。那再请问同学，准许假扣押的裁定谁会抗告呢？一定是债务人抗告，因为债权人准许假扣押，高高兴兴去查封债务人的资产，所以会不服的一定是债务人。但相反的，如果一审是不准假扣押裁定，驳回假扣押裁定的话，谁会抗告啊？债权会跳脚，会抗告。在这种情况之下，按照现行的528第二项，不管谁抗告，高院都要通知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那这个为什么叫错误的立法？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第一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学说跟实务认为有528第二项适用。同学，为什么？债务人抗告代表一审是准许假扣押，所以呢，学说跟实务认为准假扣押之后，债权人就可以立即去查封冻结债务人资产。这时候债务人呢，知道自己的财产被查封之后，他去抗告，抗告程序中你通知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并不会违反假扣押制度的目的。诶，为什么不违反啊？因为这种情形，债务人会抗告代表他的财产被查封了，被查封了他才会跳脚去抗告，所以这时候已经没有债务人脱产问题。相反的，各位，第二种情形就怪了，一审不准假扣押，现在债权人抗告，也不准假扣押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债务人的财产现在还没有被查封，没有被冻结哦。那这时候债权人抗告，如果允许法院通知债务人陈述意见，那不就是法官给债务人通风报信说，哎，赶快，我跟你讲，有人申请对你假扣押，不过他好笨哦，被驳回了，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你来陈述意见，那你不是提早通知债务人说有人要去查封冻结你的资产，提早让债务人有准备，叫他赶快脱产吗？严重背离了假扣押保全程序的目的。所以啊，这个抗告程序528第二项的文义解释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行法是不论谁抗告都应使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但这个制度呢非常的不合理，所以最高法院赶快做成的实务见解就是限缩528第二项。怎么限缩？就黑板上这个结论，所谓抗告程序应通知两造陈述意见，仅限于债务人抗告的情况，不包含债权人抗告的情形。好，所以回过头看第一个选择题，来 A 这个选项，一审裁定准许甲的申请，就是债权甲号的申请准许的话，债务人已可以抗告到高院，高院在裁定前可以通知债权甲陈述意见，完全正确。因为选项 A 是第一种情形，债务人抗告，当然有528第二项的适用。好，那 B 这个选项就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甲的申请，就是黑板上第二种情形，不准债权申请，所以债权甲抗告到高院，高院在裁定前可以通知债务人乙呢来陈述意见。好，这个 B 的选项是标准的错误的选项，不可以通知债务人陈述意见，免得通风报信，背离假扣押制度的一个宗旨。所以第一题呢， 这个错误的选项是 B 的一个部分。你把这个实务见解针对五二八第二项的线索概念呢稍微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接着第二题，来，第二题也是晚近99年到100年的最高法院至少出现6次裁定的一个见解，所以算是很新的一个实务见解，但是呢你会非常的陌生哦，因为这个我们在办实务比较常碰到，但各位呢在念教科书呢念一堆学说理论，你对这个实务运作的惯例你会很陌生，刚好借这个机会呢结合法条跟实务。来，第二题考什么呢？乙基欠甲新台币100万，所以甲就向台北地院的申请甲扣押裁定获准，这叫前裁定，准许甲扣押裁定，而且手脚很快，3月1号呢就查封执行甲扣押完毕。那债务人不服嘛，他的财产都被查封，他跳脚，所以对前裁定提起抗告，并同时向北院申请公反担保免为甲扣押。各位，你实务上稍微有常识一点后，当你是债务人，你的财产被甲扣押之后呢，你通常就是抗告。除了抗告之外呢，如果你稍微有钱一点，你要解冻你的财产的话，你会要求法院让你公反担保呢免为甲扣押。因为搞到你欠债只有100万，那有些债权很疯狂哦，你欠他100万，他把你名下所有的这个账户呢还有房子全部都封了，分封价值5-600万，那你觉得不划算，我才欠你100万，为什么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被查封？所以你会抗告的同时呢要求法院先让你供反担保的，让你提存反担保金解除甲扣押裁定。所以啊，这个债务人就是同时向法院申请了供反担保免为甲扣押，经台北地院裁定呢乙可以供反担保100万免为甲扣押，这是北院做的第二个裁定，简称为后面这个裁定。好，那么现在后裁定一定是债权人甲不服嘛，甲认为这个坏蛋怎么可以让他供反担保金，所以对后面的裁定提起抗告。好，所以两个裁定都抗告到高院，高院先就第一个前裁定的抗告审理之后，在106号废弃原裁定。诶，什么叫废弃原裁定啊？就是认为一审不应该准甲扣押，一审本来是准许甲扣押的，现在高院废弃这个准许甲扣的裁定，所以债权甲不服，再抗告到最高法院。请问你下列4个选项何者正确？来，同学，这个题目的考点就是呢，你这样文字落落长念完，你可能还搞不太懂，说它这个题目的争点在哪里？但会特别挑出来，是因为你自己上网去看一下，这是最近呢最高法院99/100年度密集出现的一个实务的见解，它的逻辑长这样了。是大好人，这个甲跟乙呢各自有对甲扣押申请，北院全部都准。所以刚刚的落落场题目念完之后，画在板上就是呢，债权人甲申请甲扣押，北院准；债务人乙说我要供反担保金提存，免为甲扣押，法官也准了。反正北院的烂好人呢，一审呢针对双方当事人申请，全部都准。那全部都准之后呢，当事人都不买账。针对第一个裁定呢，准许甲扣押，这个当然是债务人乙抗告。针对第二个裁定呢，准供反担保免为甲扣押，这个裁定换债权人不爽，所以是甲抗告，双方各自对这个裁定抗告。那题目怎么说呢？两个裁定抗告到高院之后，高院先对第一个抗告程序做成处分。 所以啊，高院呢所做成的裁定内容对债权人甲是不利的。甲本来在一审，人家是准他甲扣押的，没想到乙抗告成功，高院改认为这个案子不需要甲扣押，所以废弃了原本一审的准许甲扣押裁定。那你高院这个废弃的裁定，一定是债权甲跳脚，甲就再抗告到最高法院。好，整个模式是这样。来，请问你呢，下列这个选项呢，四个选项哪一个完全正确？你先不要看选项，一分钟先了解考点在哪里。这个考点涉及到92年，也是一样，民事诉讼法在保全程序的新法规定，只不过这个规定老话一句叫不完整，有漏洞。所以它的考点是92年新法夹杂立法漏洞的补充，那这个补充就是由最高法院呢做成见解，补充新法的不足。来，新法哪里不足呢？先翻一下你的小六法，又是同一个528的第四项。这次要花时间带你看一遍，不然你完全会看不懂这个实务见解跟题目在考什么。来，92年新法呢增订的528第四项怎么讲？准许甲扣押的裁定，如今抗告者呢，在驳回甲扣押申请的裁定确定前，已实施的甲扣押程序不受影响。第四项背后的法理基础呢，就是一个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叫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你就把它当作口诀牢牢的熟记。什么叫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呢？翻译起来很简单了，你对下级省的法院的裁定抗告的话，抗告程序没有尘埃落定前，第一次做成的原始裁定效力依旧有效存在。所以第四项怎么讲呢？一审准许甲扣押裁定，劈头第一句话你圈起来，什么叫准许甲扣押裁定？就是一审准你甲扣押的，黑板上白色得以这个情况嘛，一审准许债权人甲做甲扣押的申请，准许的裁定如今抗告者在抗告程序还没有确定前已实施的甲扣押执行不受影响。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抗告程序一审准甲扣押并且查封你的财产，只要甲扣押程序执行完毕了，事后乙虽然抗告，上级法院虽然废弃变更一审的见解，但是甲再抗告到最高法院，代表说抗告程序还没有终了。抗告程序没有终了前，依照528第四项，原裁定不失效力。所以法条说，原本一审的甲扣押裁定的执行程序不受影响。换句话说，高院虽然废弃一审的甲扣押裁定，但是一审的甲扣押执行程序完全有效，那个查封的效力还是在，当事人不能够申请撤销查封，因为这个抗告程序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还没有尘埃落定。反正只要抗告程序还没有尘埃落定前，原一审的裁定效力都有效存在，所以甲扣押执行查封的效力依旧有效存在，完全不受影响，不因为高院曾经废弃一审的甲扣押而受任何的影响。好，这是第四项的规定。那各位，请问你立法漏洞在哪里呢？第四项增订只有针对一审呢准许甲扣押的裁定呢而有规定，它没有针对被告如果申请公反担保免为甲扣押。被告有可能在一审申请要公反担保金免为甲扣押，一审可能也对被告债务人乙的申请有做裁定，那针对债务人相对人乙呢，他所申请的一审裁定如果呢在抗告程序进行中的话，他那个原本一审的裁定是否会受影响，这个就不在528第四项法条文义解释的范围内。那这时候呢，最高法院就补充见解了。怎么补充呢？同学看一下13页， 123页第二则，最高法院99年台抗字560号裁定，这一则裁定是针对甲处分所做的。但是同学注记一下，所有保全程序都是同一法理，甲扣押、甲处分、并暂时状态甲处分适用的原则都一样。所以虽然这个裁定是针对甲处分为之，甲扣押程序一样有适用。好，那反正呢，落落长，请你看重点呢，看结论就好。来，结论在14页。来，你从14页第一行开始看。债务人如申请法院取其公款担保后撤销甲处分，就黑板上橘色粉笔，债务人已申请公款担保金撤销甲扣押，法院裁定准许债务人得公款担保撤销甲处分时，应认为仅需债务人已经提供担保后即得申请撤销原来甲处分执行，无需等待法院预知的裁定确定后债务人使得申请。断到这就好，什么意思呢？最高法院说，本于528条第四项同一法理。什么叫同一法理？抗告不停止，原裁定效力，本于同一个法理精神。所以呢，橘色粉笔这个部分，债务人在一审申请公反担保免为甲扣押甲处分，一审如果准他公反担保的话，即便将来在抗告程序中原裁定不失效力，所以呢，债务人可以马上依照原裁定内容公反担保金就解除甲扣押，不需要等到抗告程序终了才能够提存反担保金了。这就是最高法院本于同一法理呢所做成的当然解释。懂了之后就回过头看这个题目。来，第14页第二题呢，正确的选项是 C 这个选项。来看一下 C 这个选项怎么讲的。100年6月1号之后，甲扣押裁定尚未失效，对吗？因为呢，528第四项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所以针对一审呢准许某甲甲扣押裁定的这个抗告程序，并不会让一审的甲扣押裁定失效，所以已仍需公反担保金后，使能申请法院撤销甲扣押执行，并涂销查封登记，所以 C 这个选项是正确的。各位你注意一下 C 这个选项夹杂两个考点哦。第一个考点就是呢，528第四项准许甲扣押裁定抗告中原甲扣押裁定尚未失效，所以呢这个查封执行的程序没有失效，这是第一个争点。第二个争点在后面这句话，乙呢可以立刻供反担保金，不用等到呢这个反担保金的抗告程序终了，就可以立即供反担保金，就可以申请呢撤销甲扣押，所以 C 是完全正确的。然后你看一下 A、B 跟 D 就知道陷阱在哪里了。看完正确的选项之后，你看一下剩下这三个错误的选项错在哪里。那 A 跟 B 两个选项看第一行就知道错在哪里了。100年6月1号原甲扣押裁定失效，光这句话就错了，违反528第四项规定，抗告不影响原裁定的效力，所以原本的一审准许甲扣押裁定并没有因为高院的废弃而失其效力，所以 AB 两个选项可以删掉了。好，接着看 D 这个选项哪里错。161号甲扣押裁定尚未失效，这是对的，错的是后面那句话，为债务人已需待后裁定确定，后裁定就是那个公反担保金的抗告程序，要等到公反担保金的抗告程序确定后使能公反担保金。错了，不用等到抗告程序确定，你就可以先依照一审的裁定呢提存你的反担保金的，这是第一这个选项错误的一个地方。好，这是第二题呢，借由这个题目把92年修正后528第四项衍生的问题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那这部分看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再请你看一下15页。来，15页这也是呢帮同学找一些比较零散的实务见解，凡事呢 这个重复出现频率呢超过三次以上的这个99年后面的新见解呢，我们都挑出来特别跟同学稍微说明一下，因为会在99年后密集的出现三次以上，代表这是最高法院民事庭呢几乎形成共识的一致见解呢，那同学要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实务的一个最新见解。所以各位回去前我们带你看这两个呢蛮新的一个实务见解。来，第一个呢关于在途期间跟上诉期间啊，看一下这个99年的裁定啊，先不要看这个裁定，直接看题目好了。来，这个题目呢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助理妹妹可能没有睡饱，就是打漏字了，同学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考题呢，甲呢住台北市的中正区后，漏了这句话，甲住台北市中正区，当事人甲呢是住在台北市的中正区，也请了一个 A 律师，刚好事务所也在台北市中正区，没有上诉的特别委任，所以呢这个题目呢你加上一句话，当事人本人甲呢住在台北市的中正区，跟律师一样都是在台北市中正区，但是却在基隆地院打一个返还借款的诉讼，一审判甲败诉，那判决书在100年6月1号送达甲，6月2号送达给 A 律师，所以一审呢原告是败的，第一个争点出来了，判决书的送达呢本人跟律师送达的时间不一样，本人是6月1号呢就已经收到了，那律师是6月2号才送到，那当事人很猴急，就想要赶快上诉，要自己的名义呢向高院提起二审上诉，最晚要在哪一天以前提上诉，题目的表面是再简单不过，考你上诉20日期间何时届满，简单归简单，没有繁复的事实，但是你要做对的话，观念要很清楚，你不要看这题目这么短的，你借这机会检验一下你的观念清不清楚。来， ABCD 四个选项最迟要在哪一天为之呢，我们还特别跟你注记，假设基隆到这个呢台北市中正区高院的在途期间为2天了，因为你地院在基隆地院，但是上诉的管辖呢是在台湾高等法院，那么假设呢台湾高院跟基隆地院不同辖区，在途期间是2天，所以这个题目同时考你2个争点。来，同学会拿哪2个争点呢，第一个争点就是送达的生效日，到底呢你上诉期间的起算点为何，届满日你要算对，第一关你要克服的就是上诉期间从哪一天起算，也就是在考你呢哪一天才是这个案子的送达生效日，所有诉讼法上的期间都是从合法送达时起算，所以那个起算日先厘清，答案才有办法做。好，第一个争点看完之后，第二个争点就是，那你在算20天的上诉期间的时候，要不要扣除162条的在途期间？因为这个题目第二个夹杂的小陷阱叫做，他们呢不在同一个管辖区内，一审跟二审的法院不在同一个管辖区内，那要不要扣除在途期间呢？好，先处理第一个争点，慢慢来了。来，同学应该记得第一个争点在考什么呢？民事诉讼法132条。忘记的拜托你哦，要考试的这个基本的观念再把法条拿来翻一下。来，忘记的翻一下132条怎么讲，当事人有委任诉讼代理人者，判决应向该诉代送达，送达应向诉讼代理人为之，法条白纸黑字告诉你，有找律师有找诉代，法条还用应这个字，判各种的文书呢应向诉代送达才合法，那90年第7次决议明白就告诉你说，按照法条的文意解释， 你一定要向速贷送达才合法。如果要向本人送达，那要依照贷书的规定，要审判长特别许可。所以没有特别许可的话，所有的文书只能向速贷送达才合法。所以答案出来了，这题目第一个争点，当事人六一号收到，速贷六二号收到，所以正确的送达生效日是六月二号才对。你二十天上诉的起算点是从六月二号算，不管谁上诉了，起算点都是六二号，因为在评价上六二号才是合法的送达生效日。第一关突破，再来第二关。好，二十天的上诉期间要不要加两天的在途期间呢？来，第二个陷阱在哪里呢？同学眼睛睁大一下，你是要向高院上诉。来，请问你，当事人跟律师都住在台北市中正区，刚好都在高等法院的辖区，高院在东吴大学的正对面，吼，贵阳街那边，台北市中正区，本人跟律师都住在高院的辖区，要不要加计在途期间呢？现你就在这边，答案是要。为什么要呢？各位啊，因为考你440条。正确选项是 D， 租证的选项，6月24号前上诉都合法。各位，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了，来，440条这个简单到不行，但是你很容易忽略的法条，看一下，抱歉，441条，来看一下441条的规定。4C 条，二审上诉章节批头就告诉你，提起上诉应向原一审法院为之。这种条文是简单到不行，但是你会忽略的话，整个题目就完蛋了。我们现行游戏规则，上诉二审三审都一样，叫做先向原法院递交上诉状。在座当过书记官、法助或者是事务所的法务助理都知道，上诉是先向原审法院递交上诉状，所以你是先向基隆地院递上诉状，请基隆地院把卷宗转送到高等法院。所以依照4C 条的规定，上诉是先向原法院为之，而原法院叫基隆地院。既然是基隆地院的话，原法院的基隆地院不在当事人的住居所范围内，当事人是住台北市，你向基隆地院原法院递交上诉状，就是要加计这两天的在途期间。最高法院相同的见解，你看一下15页最上面这个裁定的见解，99年台抗字255号的裁定怎么讲呢？来，各位看一下第四行，以下重点用红笔画一下，计算上诉第二审的法定期间，应扣除在途期间所称的法院所在地，系指一审法院。这句话用光笔特别画起来，你的上诉法院是指呢，依照 4C 条指的是原一审法院而非二审法院。所以你递交上诉状，既然是向一审的基隆地院为之，那你只要不住在基隆地院辖区，你就是得加计这两天的在途期间。所以加来加去后，6月2号起算二十天，再加两天在途期间，最长最迟你在6月24号之前提起上诉都合法。这是呢考题的正确选项是 D， 可租这个选项。好，那最后你再看呢第二个最新的实务建议，99年台上是142号，这个台政大法研考了 N 遍了，法研所考了 N 遍，最高法院的见解也同意了，所以现在变成是学说跟实务一致的见解。来，这个见解各位呢直接看一下第五行以下，先看完实务见解，最后再带你看考题。来，这个实务见解呢第五行以下，辩论主义的范围仅为判决基础的事实跟证据，不给予法律的评价，所以契约的定性也就是契约的法律评价属于适用法律的范围，法院呢 原则上依照辩论主义呢，可以呢自由的呢适用正确的法律见解，不受当事人所陈述意见的拘束。念完了来这个判决，各位呢如果看历年法研所的考题不陌生，他考的点叫什么呢？我国诉讼法的原则叫做当事人主义，当事人主义之下又细分为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这两名词不用多解释呢，推定同学应该都知道。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那么呢最高法院强调的重点是啊，处分权主义也好，辩论主义也好，你都是说呢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证据，法院不能采为判决的基础，这叫辩论主义。当事人未声明的事项，法院不能审理，这个叫处分权主义。好，所以这方法院就说，刚刚那个处分权主义好，辩论主义也好呢，通通不包括法律的解释。因为本于呢所谓法官知法原则，这各位呢大一呢念过法序应该听过这个名词了，本于法官知法原则，所以呢诉讼法的见解认为正确适用法律本来就是法官的职责，所以要怎么样呢适用法条解释法条，法院本来就是依职权为之，根本不受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拘束，所以创设出来的见解就是你当事人只要给我事实证据就好，这个事实证据所含涉的法律评价如何，我自己来做决定，不受你当事人意见拘束。所以当事人在状子上写说，报告法官，我5月10号呢被车撞成重伤，所以要告这个家伙呢无因管理请求权。好吧，那这时候最高法院见解是，你只要告诉我5月10号被车撞，虽然你是个不懂法律的活老百姓，你写无因管理，但是我判决书照样可以讲说依照侵权行为呢判你赢，我正确的适用侵权行为这个法条呢，不受你主张无因管理法律见解的拘束。这就是呢最高法院所强调的同一个事实的范围内所含涉的法律评价，本于法官知法原则呢根本不受当事人主张陈述的拘束，法院可以依职权呢自由来裁量。好，讲完了，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你顺便看一下这个题目，来16页挑这个考题，就是呢最后你回家前呢帮同学做总整理，来整理什么东西呢？这也是晚近期刊论文呢经常讨论的。我们现在吼，你有看诉讼法研讨会，好像有个很怪的趋势，这个趋势就是我们好像越来越希望吼扩大法院的职权啊，越来越希望朝这个方向去走呢，变成说呢传统的当事人主义，本来传统的严格遵守当事人主义的话呢，在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的要求之下，未经当事人声明的事项不得裁判，未经当事人提出的事证不得加以认定采为判决基础。现在借由理论慢慢修正，怎么修正呢？我们就创设出很多不用管当事人，创设出很多的情形是法院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什么意思啊？当事人没有讲的东西我也可以判，或者讲错的东西我也可以判的，这种就是呢我们这个题目跟你归纳出来的什么样的情形是目前诉讼法上法院可以依职权为之，完全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再次强调，这个当事人主张同时横跨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的事项，哪些东西、哪些事证、哪些的声明标的是可以不用当事人主张，法院就可以自己判的呢？来，所以你看一下这个题目，下列何种事项法院得不带当事人的陈述或不受当事人陈述的拘束？这在诉讼法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受不带当事人陈述跟不受当事人陈述的拘束，前面是他没讲，后面是当事人有讲但讲错，这两种情形呢可以尽依职权为裁判的。来考一下这个排列组合， B 的甲对乙提起返还借款500万的诉讼，甲没有做甲执行的请求，原告没有声明甲执行哦，所以依处分权主义，你没有声明甲执行，法官应该不能判才对。但是法院本于被告的认诺，判乙败诉，在主文中尽为甲得甲执行的宣告。来，现行在哪里？389条背条文。你如果现在呢还反应不过来的话，代表你条文不够熟悉哦。389叫职权宣告假执行，处分权主义的例外。哪四种情形可以职权宣告？其中第一种就叫本于被告认诺所谓的败诉判决，原告纵使没有假执行的请求，法院得依职权为之。真的没有大学问，背条文考你的熟悉度哦。看到很多同学一脸茫然哦，回去条文再 K 一下哦。所以依这个选项是可以的，389条处分权主义例外，职权宣告假执行。再来第二项，甲对乙提起给付价金的诉讼，被告抗辩甲没有履行交付标的的义务，被告做民法264同时行抗辩，法院审理后在判决主文中写，被告理应该在甲交付标注的同时给付甲买卖价金，对待给付的判决，判例跟学说认为并非诉外裁判，所以被告虽然只有用抗辩权的方式为之，但是法院可以把被告的对待给付在主文中记载，并不构成所谓的诉外裁判，所以又是一个典型的呢不受当事人陈述的一个拘束，可以呢依职权呢来主文中做相关的一个记载，所以第二个选项也是可以呢职权做一个对待给付的裁判，不需要被告提反诉，被告乙只要有同时履行的抗辩即可。那第三个选项不用讲，分割共物之诉刑事的形成诉讼，原告说要变价分割，法院说不管你，直接判原物分割。刑事的形成诉讼本来就有声明的非拘束性，所以第三个选项考点是声明非拘束性这个专有名词，因为它的本质是非讼事件，强化非讼法理，啊，非讼法理有一个声明非拘束性的概念，所以不用呢受当事人声明的拘束，可以依职权呢自己妥善的决定呢最合适的分割方案。好，紧接着看第四个说明，甲诉请乙返还借款100万元的诉讼，乙呢没有到场，所以法官直接依照辩论判决，判决主文中同情被告定一年的履行期间。396条履行期间跟分次履行的记载，92年的立法理由说得很清楚，这是法院可以裁量的事项，所以当事人纵然没有陈述的话，法官在符合396条的要件之下，还是可以依职权下一个履行期间或分次履行的记载，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不带当事人的陈述而直接加以裁判，所以第四个选项也对。好，那第五个选项怎么讲呢？甲主张跟乙之间成立承揽契约，所以诉请被告乙呢给付承揽的工程款，法院审酌后认为说，依照你们提出的诉讼资料跟事证，你们的契约是委任不是承揽啊，这个当事人搞错了，所以还是判甲赢，但是依照委任关系判决乙呢必须要给付原告甲的必要的费用。这个考就是刚刚最高法院判决讲的，同一个基础事实之下，法律关系的评价，契约性质的定性，这是法律见解适用的问题，不受当事人主张陈述的拘束，所以虽然你们写的是承揽，我可以依照委任来判，所以这个也是呢可以依职权为之的，因此正确的答案是 D， 猪这个选项1、2、3、4、5都是可以，不管当事人的陈述主张呢，可以依照职权为妥适的判决。好，借这机会把相关的这些新的实务见解呢跟同学做一个整理。那最后第三点呢，这个你回去自己看一些呢传统章节考比较纯粹法条记得呢比较常出现的，帮同学整理一下，这个回去你有兴趣的话然后我对照的看一下就好了。好了，那我们这两堂的大半代课程到这边结束后，最后祝各位今年的一次考试都顺利。好，我们到这边到这段落。